今日十二号星期二，有一首合唱嘅歌曲《打头阵》。 就算分开，仍然能相爱，你愿永远等待。 要等一天，要误了一生，还是爱你未更改？ 谁为我今天流离所爱，爱愿放置于心内。为了学业，为了不羁理想，迫于掉低这份爱。明知不可以再分开，分开不想接受新爱。 爱令我仿似置身于死海， 离不开。你是你是我的真爱，再分开，不想担心这是否错爱。你话过任何时候需要你，重新可开始这热爱。若说相识无缘相爱，爱是永远的无奈。 你的开心也令我开心，缘分讽刺着悲哀。 人为我依依流离所爱，爱是再次的忍耐。为了学业，为了不羁理想，迫于掉低这份爱。明知不可以再分开，分开不想接受新爱。 爱令我仿似置身于死海， 离不开。你是你是我的真爱，谁都不可以再分开。不想担心这是否错爱，你话过任何时候需要你，重新可开始这热爱。明知不可以再分开，分开不想接受新爱。 爱令我仿似置身于死海， 离不你是你是我的真爱，谁都不可以再分开。不想担心这是否错爱，你话过任何时候需要你，重新可开始这热爱。 黄海芹、余建明当日都是好拍档，大家同样做电台节目的，亦都有唱歌，有这首《流离所爱》。早晨，时间五点十三分，今天都几热下了。天气方面就是说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概三十度，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微风。展望听日能见度咧较低，同埋有几阵骤雨啊。星期四咧就渐转天晴嘅。咁喺复活节嘅时候咧，嗰假期嘅时候，日间咧气温系较低嘅。咁喺广东沿岸风势咧系微弱。喺上昼五点钟，热带低气压廉鱼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南约五百八十公里，预料 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东部徘徊。同时，强烈热带风暴马勒卡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约14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或北移动，时速约为14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这首歌呢，当初的合作呢，一出的时候都受欢迎了。雷安娜和当时德令的那时的关正杰，停不了的爱。 谁用双手令我温暖， 跟彭健身先是。 谁以真爱了我倦，谁送给我存在意义，教我依依眷恋。能在今天共你相爱，明朝苦痛情也愿，求你相信情愿永在，永远 停不了的爱嗰阵时啊，刘德华同埋阿温碧霞好似吓，应该系咁啊。里边嘅歌曲就呢一首刚刚听嘅，喺1984年嘅时候，头先我话关正杰咧，系我突然间谂起嗰阵时系在之前咧，就真系好红，好受欢迎，因为都有系啦，雷安娜都系嗰阵时出道冇耐啦，而佢系都系一个比较好嘅开始啊，唱咗《旧梦不需记》啦，又然之后同 當時得令啦，即係嗰時關正傑咧都幾風魔幾受歡迎，就有合作咗呢一首，都係屬於經典啦。而呢一首咧就喺早幾年啲嘅時候，喺80年代《人在江湖》嘅第二主題曲《人在旅途耍女士》。 为抉择最容易，前路渺茫，请君三思，问你可曾深深悔意，要退后也恨迟，人在旅途耍女士，为你纵情意， 泪干了， 再怀念往事， 心中有约誓永难移， 希望有日相会时。 小田写的曲是奥金宝的编曲，而卢国沾所写的词。人在旅途耍女士有两个版本的，原唱就有余安安，不过通常我们所播的版本都是雷安娜和关正杰的版本。5:22，早晨，你听紧嘅系清晨爽利节目啊！呢一对嘅组合，你会唔会都好难忘啊？ 谁共谁一起？缘分冥冥之中，连于一起，无论在哪处，都可跟你。在顷刻之间缩窄距离， 开个异地，游行两颗心缠于一起，遗忘掉世界都也不理，地老与天荒中。爱是爱是奥妙，永不可预期。 爱是爱是那样，从没讲你。就算要我跳出天与地，不退避。 为以后，能以后，让结局完美，跟你一。承受了几多，仍不放弃。 望你，就算要我跳出天与地，不退避。 为以后，能以后，让结局完美，相约等。 而十个世纪未会死，微妙世界内亦不可分隔地，同到每天喜与悲， 开国异地，游行两颗心潜于一起，遗忘 呢一对组合啦，合作过都好几部嘅电视剧嘅，呢一套咧就系来自先生贵姓嘅《对我你永不放弃》啊，罗家良同埋陈慧珊。对你我永不放弃之后，有以下呢 pair 喺搭伴之前。他们真的曾经是一批合作过唱这首歌。 大灯的光似浪漫而诱惑，埋住了我两个，车厢中似替我蔓延情火。 大声轻轻笑着问谁论说，仍是你悄悄说，光辉的两眼似动人。 呼吸声似低声唱歌，歌声将温暖温馨悠悠我。 呼呼风声似护卫上巡逻，谁愿意去错过？清清风告诉我为谁而歌。 歌似热烈而下落，忘掉了爱与怨，不想讲对与错，莫谈如果。 呼吸声似低声唱歌，歌声将温暖温馨悠悠。 心将歌声默默望，送进耳里那细语，就像是一首爱的歌。 愿风轻轻唱和， 彼此真心可打开心的锁。此刻的心轻轻松，没负荷。我要与你痛痛快，开开心，若唱若和。 为你点，为你点，爱的火。 我要与你。 日和为你点，为你点，为你放。我已散步， 我已散步， 柔情向你散步。 印尼复星的恋之歌，在大半新闻之后就继续我们了一个钟头的清晨省里。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视像会谈，推动印度支持美国针对俄罗斯出兵乌克兰采取的措施。美方官员形容持续一个小时的会谈热情而且坦率。拜登说印度增加进口俄罗斯石油不符合印度的利益，但是没有提出具体要求，新德里政府将会自行判断。印度在俄乌问题上未有跟随美国谴责俄罗斯，亦都没有响应西方对俄制裁。在联合国大会日前表决暂停俄罗斯在人权理事会的成员资格的时候，印度投弃权票。莫迪说乌克兰布查镇的屠杀平民事件令人非常忧虑，印度已经即时谴责并且呼吁独立调查。他又提到最近他和俄方会谈的时候，要求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直接对话。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说乌方对于与俄方继续谈判仍然持开放态度。他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候说，如果与俄方谈判能够防止例如布查镇的屠杀，或者防止克拉马托尔斯克火车站的导弹袭击事件，他会把握这样的机会。法国一个警员和法医小组抵达乌克兰，協助調查幾乎外圍包括布查鎮等城鎮發現平民屍體的事件。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接受俄羅斯電視台訪問時候說，雖然烏方的態度經常發生變化，但是目前看不到雙方談判不能夠繼續的理由。已經登記使用醫健通的私家醫生可以透過特設網上平台要求提供兩款新冠口服抗病毒藥物。政府發言人說私家醫生需要已經在醫健通登記，以便記錄處方。如果他們在星期一至五的下午四點鐘之前提出要求，藥物供應商會盡量在第二個工作天處理。私家醫生每次可以提出不超過十次標準療程的抗病毒藥物。發言人又說私家醫生必須要遵守醫管局的療程指引，以及不可以向病人就新冠口服藥物收取任何費用。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4,308點，跌41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412點，跌7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8，日元125.41，瑞士法郎0.931，加元1.263，人民幣6.374，英磅對美元1.303，歐元對美元1.089，澳元對美元0.742，新西蘭元對美元0.68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53.42美元，卖出1954.02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微风。展望听日的能见度较低，同埋有几阵的骤雨。星期四渐转天晴，复活节假期日间气温较低。现时的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这个星球上史上出现过最强的食肉兽系人类。人类自古以来就习惯食肉，但纯素主义近年大行其道，好多人专为食纯素。 不过完全不食肉其实得不得的？ 电视纪录片《纯素主义》，深入了解人体的需要，一起听下医生有什么建议。 星期三晚11点， 港台电视31。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春天来到了，黄善霞老师啊，你去过日本教烹饪，一定吃过很多隐世美食啦。 是啊，而且还学了他们当地的一些烹饪秘技添。 哇，不如教一下我啊。 好啊，这个礼拜我会在有你同行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旅游经历，同教大家煮一下餸添。 哦，是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下午四至六的有你同行。 没错啦，我是黄善霞，我们一起来谈杯茶。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妈妈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眨眼又好快过咗半小时啦，继续我哋第二个嘅半小时清晨爽利。咁一共系有个半钟头，三个嘅半小时吓。咁头嗰个钟头咧，会同你分享一下啲靓歌啦，或者分享一下啲即系生活上大家都会遇到一啲问题、一啲嘅睇法啦。而喺六点后咧，就会有我哋嘅健健康康在清晨，主打都系针对我哋身体健康嘅问题，点样可以令到自己身心都康健啦？喺呢一度咧，就系我啦，同埋啲嘉宾主持咧，都尽量系。可以的话呢，找到一些啱大家的资料。然后呢，我们可以每天都可以活得开心，活得是比较真的精神爽利，又或精神爽利。身体健康是很重要，而这个思维的健康都是很重要。有这两个重点的时候呢，你才活得开心快乐。如果你每一天呢都是在譬如忧恐当中，很多的忧虑，又或者是身体上的一些痛的时候呢，的确呢真是令到你个人好似冇乜意志啊，好低沉啊咁，少少嘅，譬如话即系头晕啊，即系头赤赤啊咁样样，或者即系好少嘅嘢撞亲啊，整亲只手、整亲脚嘅时候咧，你个人都可能会低沉少少啊，觉得自己点解会咁噶？啊，系咪反应差咗啊？身体差咗？咁如果系咁嘅时候咧，就谂下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健康啲咧，保健咧？咁呢个咧就系要听我哋啲各位嘅专家嘅一啲嘅。睇法啦，我哋喺中西角度嘅医疗医学上咧都系啦，有崔博士啦，咁而喺星期三有雷洪德嘅隔离运动啦，亦都有系林思维啦，就系讲啲营养嘅嘢。喺星期一嘅时候咧，就有钟志光同埋阿 Dan 咧，就系大家喺中西嗰方面嘅一啲嘅文学上啊，一啲思维上系可以开阔大家嘅。咁所以系要咁多嘢夹埋一齐咧，先至可以比较立体啲，令到自己身心都康健。今日礼拜二咧，我哋就有崔博士啦。呢排咧讲紧呢个出汗嘅问题，原来出汗都有咁多种。咁有讲过绝汗啊，上个礼拜系讲头汗啊咁。 咁今日会讲咩咧？会唔会都系你有呢个情况咧？就系、是、心胸都出汗。星期二嘅清晨五点夹八嘅时候啦，早晨。 百花鲜，春狂紫，绿柳飘，青春甜。 与君共觅芳华， 花下趁处春日暖，两心印，双手牵。万种情，啊啊，爱在心内暖。 人间春到， 曾得春色好， 天圆， 留下百般爱恋。 你心薄三年诗， 将痴心尽献。 你一笑。 春光天像白花惹我念， 我心内万种情， 啊啊，爱在心内暖。 郑少秋、李子玲，爱在心内暖啊！时间5:42啊！咁啊，今日咧就4月12日啊，农历咧就系3月12日星期二。咁啊，喺呢个新冠病毒嘅期间，喺呢两年几嘅时候，咁大家咧都已经系有好多好多嘅体验啦吓，亦都经历呢个高高低低，包括咧经济上嘅高高低低。咁而家呢个即系第五波疫情咧，就讲话嗰个临时失业嘅支援计划咧，如果你系即系都系身受其害，又合资格咧，就记住啦。系，因为其实都好多人申请咗，但系有啲人咧都去到唔问唔做噶嘛吓。咁讲紧呢个咧就系今日咧就会系截止噶啦，临时失业支援计划嘅即系嗰个申请咧就去到尾声啦。咁如果你想系争取嘅话，系咪可以即系攞到呢10,000咧？咁你就系要都要自己去。佢要做先得噶，唔系坐喺度啲钱就会买嚟。咁你系因为呢个第五波疫情而失业，吓无论你系全职、兼职定系自雇人士咧，都可以申请嘅。咁如果未申请咧，就尽快行动啦。今日吓午夜去到即系11:59之前咧，就截止申请啦。 嘴角飘散恋爱气息，醒了只见纽约景色，飘雪远在橙花似栖身旗。 钟嘉欣， 街角访客影了照片，手里车票袋里证件，轻快坐于 N 二线跟他见面。啦啦啦啦啦啦啦。 笑的脸放在照片，总有歌舞喜剧上演，就如罗密欧一刹景于眼前。街角房客影了照片，手里车票袋里证件，轻快坐于 N 二线跟他见面。 钟嘉欣咁啊，当日系来自喺佢喺加拿大嗰边咧，就选美而过嚟香港，就攞咗呢个荣衔之后咧，就喺香港一路发展佢嘅事业。喺事业冲刺期嘅时候，搏杀嘅时候咧，通常呢啲偶像啊，男女都系啦，要地下情啊，咁然之后喺面上就要搏杀事业。如果唔系地下情而浮现嘅时候咧，惊住影响形象啊！咁所以咧，中间有一段时间咧，其实系又要搏杀事业，拍拖又唔讲得俾人听咁。但系亦都觉得你都知道啦，虽然唔讲都知嗰段情又好开唔到花见唔到果嘅时候，都有一个即系痛苦嘅一个阶段。咁然之后咧就睇见佢就话去结婚啦，识咗即系嗰个即系而家现在嘅丈夫啦，都唔系好耐咧，就大家都决定咧就系喺埋一齐啦，共相厮守啦。但系又原来即系有时有啲嘢咧，你谂好耐先做决定咧，又未必好。但系我一刹那嘅决定咧，有啲实际嘅例子又俾大家见到咧，又系恩爱如昔嘅。喺现实里边咧，可能你有啲朋友都系啊，因需要一见钟情，见好少面嘅时候就啊，系啦，你系啊，真系正确嗰个啦，心中嘅 Mr. Right 啊嗰个。咁然之后佢哋又生活得愉快啦。咁而家我哋见到咧，钟嘉欣咧就系你睇到嗰种开心嘅，开心有时咧你见到系即系装出嚟嘅开心，同一个真嘅开心咧系睇到个分别嘅。咁而家咧见到嘅钟嘉欣咧就系真正嘅开心，又有一对仔女，跟住寻日就听见系原来咧就有第三个 BB。来临啦，迎接呢个老虎，唔知仔定老虎女啦吓。咁所以再去睇翻之前咧，佢翻嚟香港攞嗰个奖嘅时候，事后攞唔到啦。但系佢就话，其实个心已经唔系咁紧要呢一啲嘅奖项嘅嘢。其实最紧要就系你嘅生活系攞到呢个满足感，你有真正嘅快乐咧，就已经 OK 噶啦。咁而家一路俾我哋见到嘅事实系啦，佢个矛头个焦点都系摆咗喺屋企，其实有屋企家庭嘅幸福，丈夫又锡自己，小朋友又听话嘅时候咧，你又觉得人生苦复何求？咁所以咧，去睇翻佢 即之前所讲嘅嘢嘅时候，又发觉系啊，其实佢所讲嘅嘢咧都系真噶。头先嗰首咧就以前有唱歌，其中一首作品叫做《二人世界》。 Touch me in the pouring rain, and the moment that you wander far from me, I wanna feel you in my arms again. And you come to me on a summer breeze, keep me warm in your love, then you softly leave, and it's me you need to share. How deep is your love？ 仲大概五分零钟到清晨六点钟啊，现时室外温系23度，今日最高30度。 早晨，大家好，我系糖妹。每一朝早起身咧，我刷完牙之后咧，都会立即食一个苹果噶。大家都识讲啦，日日一苹果啊，医生远离我啊。咁咧，其实我自己都信奉咗呢样嘢咧好耐噶啦，咁就我维持咗呢个习惯咧年几两年咁样啦。咁但系其实咧，每一日食咗个苹果之后咧，我无论系皮肤上面啊，又或者系喺畅通嗰方面咧，都系有好大嘅改善嘅。咁同埋咧，我都会觉得每日咧，最起码呢一个时候你食咗一个生果嘅话咧， 咁你之後食其他嘢，你都會覺得啊，都稍微少少 balance 啲啊。咁同埋咧，如果係放假嘅時候咧，我早上除咗食蘋果之外咧，咁亦都係會專登去食一個營養均衡嘅早餐啦。因為有時平時做嘢咧，真係會食唔到早餐噶嘛。咁所以咧，放假嘅時候都俾自己嘅身體咧，以一個正常嘅生活咧去過一下，咁樣就會可以。啊！喺呢一個假期裏面咧 ，refresh 一下自己啊！咁喺度咧，祝大家清晨爽利啊！ 朝早通常你會聽到呢種聲音，又或者呢種。但是就最多人喜欢听这一种以人为本最亲切的声音。 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我是钱佩卿，今早早和你一起度过清新健康愉快的早晨。 清晨爽利 逢星期一至六 早上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仲记唔记得呢首歌嚟自边套电影咧？电影名字《双城故事》，里面有呢首《一生中最爱》。 如果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谁介意你我这段情，会唔会碰上了意外？不清楚未来，我曾愿意。我心中所爱，每天要孤单看海，宁愿一生都不说话，都不想讲假说话欺骗你。留意到你我这段情，你会发觉间隔着一点点距离，无意。一句想跟你一起，哦，如真如假，如何分身饰演自己？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如痴如醉。还盼你懂珍惜自己，有天即使分离，我都想你，我真的想你。 呢套戏当年谭咏麟、曾志伟、张曼玉一起做，曾志伟亦都因为呢一套戏而攞到。最佳男主角奖。 宁愿一生都不说话，都不想讲假说话欺骗你。留意到你我这段情，你会发觉间隔着一点点距离。无言地爱，我偏不敢说，说一句想跟你一起。如假，如何分身饰演自己？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如痴如醉，还盼你懂珍惜自己。有天即使分离，我都想你，我真的想。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如痴如醉， 他们的部队已经控制马里乌波尔的港口。 守城的乌军部队说弹药即将会用尽，准备最后一战。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上午五点，热带低气压鲶鱼集结在马尼拉东南大约5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东部徘徊。同时，强烈热带风暴马勒卡集结在冲绳岛东南大约14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或者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微风。展望听日的能见度较低，同埋有几阵嘅骤雨。星期四渐转天晴，复活节假期日间气温偏低。复活节假期日间气温较低。现时的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4%。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在上午五点，热带低气压鲶鱼集结在北纬11度、东经124.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东部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3至4级，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北风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12公里，汕头吹西北偏西风1级，能见度14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2级，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度7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道完毕，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4,308点，跌4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12点，跌7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25.43，瑞士法郎0.931，加元1.264，人民币6.374，英镑对美元1.304，欧元对美元1.089，澳元对美元0.742，新西兰元对美元0.6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3.43美元，卖出19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 将军澳。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尼泊尔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Nepali. सरकार ने सभी योग्य व्यक्तिहरूलाई COVID-19 खोप निशुल्क उपलब्ध गरिरहेको छ। उनीहरूले तोकिएका क्लिनिकहरू, अस्पतालहरू, मोबाइल खोप स्टेशनहरू वा सामुदायिक खोप केन्द्रहरू CVCs मा खोप लगाउन सक्छन्। खोप लगाउन चाहने इच्छुक व्यक्तिहरूले सकेसम्म चाँडो अपोइन्टमेन्ट लिनु पर्दछ। सोही दिनको टिकटहरू तोकिएका CVCs मा निश्चित योग्य व्यक्तिहरूलाई वितरण गरिनेछ। सरकार र विज्ञ समितिहरूले कोविड-19 खोपको सुरक्षाको अनुगमन जारी राख्नेछन्। खोपले तपाईको शरीरलाई रोग विरुद्ध राम्रोसँग लड्न मदत पुर्याउँदछ। म्युटेन्ट भाइरस स्ट्रेनबाट उत्पन्न हुने खतराबाट बच्नलाई तपाईले जति सक्दो चाँडो खोपको पहिलो र दोस्रो डोज लगाउनु पर्दछ। साथै सुरक्षा बढाउन खोपको तेस्रो डोज लगाउनु पर्छ। सामान्य जनजीवन पुनः सुचारू गर्न यो महत्त्वपूर्ण छ। अधिक जानकारीको लागि थिमेटिक वेबसाइट www.covidvaccine.gov.sk मा हेर्नुहोस्। वाहि पाकलाङ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一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三岁到十一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家庭医生陈永恩， 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呢，其实康复之后呢都可能出现一些症状呢，就持续得比较长的时间。总之有什么怀疑呢，即是觉得咦，好像譬如我们讲气促啦，你成是静止的状态都出现气促啦，或者咳嗽出现了咳血啦，这些都不是平时我们讲这个长新冠里面的病征来的。咁所以呢就应该要去见下医生啦，去再安排一些检查。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今日嘅日子咧就系四月十二号，农历系三月十二日，星期二。现时时间六点十一分半啊！咁啊，成日听见都系打疫苗啦，打第几针啊？啊，第一针啊？哦，唔紧要，一你都开始咗啦。第二、第三咁啊，计住条数去打。而家咧就学生哥们咧，即系复课在职嘅时候咧，都要系。佢哋要打針啦，同埋又要翻學嘅時候咧，每一日咧都要做個檢測。咁啊，打針咧，其實諗翻起細個嘅時候咧，喺即係我以前就小學嘅時候咧，嗰陣時咁上下咧，你上上下堂咧就話啊，要落去打針啦，喺操場嗰度咧就排隊打針。咁嗰陣時嘅心咧就真係好驚嘅，成日都係即係問下隔離左右啦，唔知痛唔痛嘅咧咁。其实人哋都未打，点知啫？不过谂住喺度倾下偈，好似降低咗自己嗰种惊恐啊！咁啊，见到有啲同学仔咧打完翻嚟嘅时候咧，就即刻就问佢：喂，痛唔痛啊？咁样其实咧呢啲即系事后你谂下，痛唔痛咧？每一个人个痛嘅程度个标准都唔同啊！咁所以又唔可以攞人哋嗰个做标准，但系咧你啊，梗系咧就要想知下呢啲咧，你都系和缓下自己个紧张嘅情绪。咁啊，寻日见到咧就有啲报道咧，就喺葵涌嗰边啦，葵涌华丽村喜丽楼咧就有呢个围封强检啦。咁工作人员都好，即工作人员咧都好似以往咁为啲居民去安排呢个检测。不过咧就有一个工作人员，佢嘅衣着咧就比较特别咧，就吸引咗啲小朋友嘅注意。咁啊，现场所见啊，呢个工作人员咧喺自己嗰个蓝色嘅防护服嗰度咧，就画咗一个巨型嘅熊公仔啊。咁佢喺检测站嘅附近咧，就协助分流居民，亦都不时咧就向啲小朋友咧讲解呢个检测嘅情况。咁据了解咧，呢个工作人员来自环保处嘅，因为咧就发现到啲小朋友咧做检测嘅时候咧有啲惊啊，于是咧佢就好贴心啊，亦都真系好窝心啊，喺自己嘅保护衣。上面咧就画咗个卡通嘅公仔，就可以减轻啦，希望就减轻小朋友紧张嗰个恐慌嘅情绪。果然都达到后呢个效果，证明咧佢真系几有心。有时嘅心理系好紧要嘅，你和缓咗对方嘅心理嘅时候咧，痛楚咧都会真系随之而减轻咗嘅吓。 好啊，咁啊，今日嘅天气情况咧就系部分时间咧有阳光啦，日间炎热，最高温度大概30度，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微风。展望听日能见度系较低，同埋有几阵骤雨。星期四渐转天晴，复活节假期日间气温系较低嘅。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4%。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二朝早呢个时间，大家听紧嘅清晨爽利啦，到六点后嘅呢个环节啦。咁礼拜二嘅咧就有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汉。早晨啊，崔博士。 阿千，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又继续咧，中医养生金句之症状鉴别篇14个字嘅顺口溜： 临床症状多罗罗，中医鉴别。辨清楚， 系咁啊！听惯听熟咧，大家就知道啦。啊，都唔知几多症状，数都数唔晒咁多，仲要慢慢去思量下，到底系咩症咧？咁样嗬， 冇错啦。 嗯，咁啊，今次咧就继续讲咧局部性出汗嘅问题，就讲到话系心胸出汗吓。 系啦，胸口出汗啊，咁咧又叫做心汗，即系话咧心胸部分比较多汗嘅症状，或者净系嗰一个部分出汗。第一本书《医林成物》。汗篇是这么说的， 又有心汗者，当心膻中最宜有汗。 另一本书《内症自裁汗症篇》又这么说， 当心一片津津自汗，明心汗。 如果心胸出汗，多数是因为又是惊恐的情绪问题，伤及心脾所致的。临床上就时时见到两种症型都是虚症来的，就是心脾气虚和心肾阴虚。 嗯，那不如解说一下，心脾气虚是怎 样呢？主要是因为思虑过度了，成日要想嘢，又或者飲食不节制，易饥易饿，或者就是乱食嘢，又或者劳累太过，这些都会耗伤心脾之气，伤心气伤脾气，以致到我们说胸阳不升，胸口的阳气升不到上来，令到我们的心口地方那些体表那些毛孔不得固密，就守不住，无力摄津了，所以津液就会外泄出汗，变成心胸的汗就这样出来了。还有一些兼症，就是我们的面色就白晒晒的，叫仿白，不够气，还有很累，胃口不好，大便咧散散烂烂，呢啲都系脾虚嘅症状。仲有啦，有心悸啦，心惊惊啦，好容易忘记咗啲嘢啦。咁呢啲咧就系心气虚嘅症状啦。 咁有咩医治嘅方法咧？吓， 脾虚啊嘛，心又虚啊嘛，就要补啦，所以要补益心脾，固表止汗啦。 咁心肾气虚又点咧？吓， 主要咧身体咧有阴虚啦。 咩叫阴虚啦？ 简单嚟讲咧，就是構成我們身體的物質成分，特別是那些液態的津液等等相對減少了、血又少了，又或者有些人病了很久會傷陰，有一些病譬如結核病、甲狀腺功能亢進叫甲亢，這些呢都會令到我們身體的津液慢慢慢慢呢就耗損了、又或者呢失血過多了，血都是屬陰嘛，思虑过度啦，伤心脾特别伤心啦，以致咧我哋心肾阴虚，因为心主血脉，肾就主水，咁即系话血同水液两样咧都减少咗啦。乜一少咗啦，阴虚少啊嘛，咁就唔可以敛阳啦，即系揿唔住啲阳气，阳气相对就高咗出嚟啦。咁啊多咗阳就多热啦，系咪？咁啊阴虚啦，所以有内热，嗱啲虚热嚟嘅喺我哋身体入边咧就喺度蒸腾扰动啦，就令到我哋嗰啲津液要外泄，因此咧，我哋嘅心胸就会出汗啦。兼见咧系虚烦、失眠、心悸健忘啊、头晕呢啲叫心阴虚嘅症状，同埋腰膝酸痛、骨蒸潮热啦，即系啲热咧好似入边喺啲骨度蒸出嚟咁嘅，耳鸣啦、小便短赤等等呢啲啊，就系肾阴虚嘅症状啦。 哇，都好多嘢，有咩方法医治啊？ 又是啦，因为虚就要补，所以我们要补益心肾，益阴止寒，即滋阴，等多些津液产生出来的。 咁现代医学有啲咩情况会系咁嘅啦？嗬， 现代医学所见胸部出汗较多嘅情况咧，就包括我哋嘅植物神经系统紊乱啦，又或者叫自主神经功能失调咗啦，甲亢啦，结核病啦，同埋低血糖呢啲都会噶。 嗱，今次我哋讲就话，即系局部性出汗系心胸汗出啦，会唔会咁样都有古仔咧？吓？ 古仔都有，不过真系谂呢啲古仔咧，真系谂到头都爆啊！ 好辛苦啊！ 终于咧，俾我谂下谂下，谂到一句谚语啊，叫人心欲燥。 哦，我哋成日都讲噶啦吓，即系意思系话，一个人咧，无论佢心肠几咁硬都好咧，都唔会完全无情嘅吓。 系啦，人心欲燥咧有出处噶噃，就系、是、出自汉朝嘅贾谊一本书，叫《新书淮南》咁样讲嘅。 世人不以欲为心则已。若以欲为心，人之心可知也。 啊，明朝罗贯中同埋冯梦龙咧，有本《平妖传》亦都咁讲喎。 我且再陪些下情，着实勾他一勾。人心是欲造的，难道铁打的？ 嗱、啊，不过我哋今日要讲嘅唔系人心欲造，而系我谂到一个人血肉之躯，如果系人心欲造。佢先至會生病，會出汗噶嘛。如果咧換咗係一個木頭人，個心咧係石嘅心，咁應該就唔會出汗啦，係咪？ 咁啊係啊。 其實我就想介紹木人石心呢個成語嘅典故嘅。 哇！即係怪之你諗到頭都爆嚇、啊，即係由呢個心胸出汗，一路諗到人心欲燥，再嚟到去到原來木人石心喺呢個典故裏邊，令我哋更加多啲明白啊。 嗱，呢個典故咧出自《晉書·夏統傳》啊。咁個主角就叫夏統啦。 係 話說西晉時一年嘅三月初三啊，喺京都洛陽一條洛河嘅兩岸有春遊宴飲嘅活動，全城嘅達官貴人啦，同埋咧唔少嘅市民都嚟到咧兩岸邊喺度遊玩嘅。 係 咁，當朝嘅太尉賈充亦都係座上客喎。嗱，呢個時候咧，河中間有一隻小船。船上面呢有一个人呢正襟危坐，神色凝重，对河两岸的活动呢好似都睇唔见咁嘅。贾充呢发现咗有个咁嘅人，就好好奇向啲下人问下，喂，呢个咩人嚟㗎，嚟呢度做乜呀咁。原来呢个人呢叫做夏统，夏天嘅夏，总统嘅统。咁佢嚟京都呢就是、因为妈妈病重，佢嚟买药俾妈妈嘅。咁贾充呢就嗌佢上嚟。咁就問下佢幾個問題。首先咧問佢：喂，你家鄉有冇喺三月初呢個時候舉行一啲春遊嘅風俗噶？夏統就淡淡咁回答： 我的家鄉回溪民情淳朴，高峰上節，不貪慕榮華富貴，有大雨為風。 假中又問佢第二個問題啦： 你家處水鄉會否蛙船呢？ 夏統呢？就唔答话啦，佢即刻咧就揸住佢只小船喺个河面上边来回咧行咗三次，哇，技惊四座啊！咁贾充再问佢啦： 你会唱家乡的歌吗？ 夏统即刻就开腔唱咗三首歌，包括咧赞颂大禹啦、孝女曹娥啦，同埋忠臣伍子胥嘅歌曲。哇，慷慨激昂啊！呢啲歌声咧，直情动人心弦啊！ 哇，呢、这个贾充所讲嘅任何嘢，夏统都照做，又做得好好、啊、嗬，系嘛？ 所以贾充觉得佢系个人才，咁就想推举佢做官、啊。点知夏统咧听完都冇反应嘅，咁贾充就谂计啦，佢又揾咗佢啲仪仗队嚟喺夏统面前咧喺度操兵咁操啊，耀武扬威。跟住咧又揾咗一班美女喺佢面前咧再歌再舞。就是想用咁样咧，令到呢个夏统咧就改变主意嘅。 系 点知夏统咧对一切咧都视若无睹，完全咧毫不动容啊！仲系正襟危坐喺个船上边，一声都唔出。贾充咧只有对身边嘅人咁样叹息咁讲啦：， 唉，此人真是木人石心啊！ 从此咧，后人就用木人石心呢一个成语，比喻一啲情操高尚。心智坚决，唔会受到名利诱惑嘅人啊！ 啊，都好难有呢啲人啊！ 啊，我谂起啦，有个快乐老实人啊。 哦，就类似，可能系咁样，系咪啊？ 冇错啦。 嗯，咁啊，即系我哋一阵间咧，就系讲完晒之后咧，就可以听听啊，卢冠廷嘅快乐老实人啊。好啦，到有啲咩汤水可以介绍俾我哋咧，崔博士？ 介绍一条健脾养心汤，一人量嘅，个材料咧有五指毛桃50克、淮小麦同埋百合角30克、龙眼肉10克。再讲一次。五指毛桃或者蓝奇50克，淮小麦、百合角30克，龙眼肉10克。 嗯，咁点样整啦？吓， 将啲材料咧略略冲洗一下啦，去咗啲尘污，就用6碗嘅清水猛火煲滚咗，再收慢个火，煲多9个字左右就得啦。 嗯，咁佢主要嘅功效有啲乜嘢咧？吓， 嗱，五指毛桃健脾化湿、行气止痛、除痰止咳；淮小麦养心安神、润肝除燥啊；百合润肺止咳、宁心安神；龙眼肉健脾养心、补血安神。咁所以夹埋晒咧，就可以健脾行气、养心安神、敛汗，有呢啲功效嘅。 嗯，好啦，咁啊到防疫小贴士啊，次次都期待下，有啲乜嘢咧，我哋可以做咧吓。 嗱，之前我哋咪提过一份个题目咧，叫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各地防治中药处方汇编》。 系 啊，有个咁嘅资料啊。 嗯。 咁入边咧就有10多个省市制定嘅中药配方，有预防类嘅，有治疗类嘅。 系啊，我记得嗰时咧就即系介绍咗个系俾大家系作一个预防用嘅，就系、是、仿北京市防疫茶啊嘛。 啊，冇错啦，我今日咧又再介绍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嘅另一条处方。呢条方咧就啱啲细蚊仔作预防饮用噶噃。 哦，非常好啊！大人啊都锡小朋友噶嘛，都想佢哋健健康康噶嘛。咁系点样啊？呢条方吓？ 嗱，个材料咧3样嘢：金银花3克、芦根6克、陈皮2克。再讲一次，金银花3克、芦根6克、陈皮2克。 我想问一问先，小朋友仔咧有时会氹噶嘛？呢、这个味道出嚟系点样样 嘅？呢、这个甘甘地嘅，唔苦嘅。 系 必要时你可以加少少嘅糖冬瓜啦，又或者咧加少少蜜糖都得嘅。 系咁啊，甜甜地，小朋友先易入口嗬。 系啊， 咁啊点样整啦吓？ 嗱，用3碗水煲到剩翻大半碗啦，就当茶饮就得噶啦。 嗯， 嗱、这个用量咧，你可以根据咧小朋友嘅年龄啊、体重啊，做适当加减嘅。举个例啦，譬如你体重超过25公斤。即系咧都50几磅啦， 系 咁你可以加大1倍都得嘅。 哦，嗱咁你既然提到年龄，其实系大概几多岁到嘅小朋友可以饮用咧？ 嗱，2、3岁或以上都应该冇问题噶啦。 哦 ，OK， 其实大人都得啦，系嘛？ 加大个量啫嘛。 系咁，主要嘅功效系包括咩咧？ 金银花味甘寒性嘅，能够清热解毒、疏散风热；芦根亦都系甘味寒性，能够咧清热生津、除烦止呕。陈皮咧就系味苦同埋辛，温性嘅，能够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由于温性咧，亦都可以平衡下金银花同埋芦根嘅寒性。成条方都适合啲细蚊仔饮用嘅。 嗯， 对于预防上呼吸道嘅感染啊，包括咧流感啊，甚至可能新冠肺炎咧，都有辅助嘅作用。 嗯，咁有冇边啲小朋友咧系唔啱饮嘅咧？吓， 嗱，入边有金银花。咁所以有蚕豆症，即系嗰啲 G6PD 嗰啲小朋友咧就唔啱饮噶啦。 系咁啊，记住啦吓，大家吓，咁啊得闲一个礼拜煲佢2、3次。 啊，可以噶。嗱，呢条方咧有啲似我哋时时饮嗰啲竹蔗茅根马蹄水啦。 嗯， 你可以交替噶，有时饮下呢样，有时饮下嗰样咯。 系咁，小朋友就唔觉闷啊嘛，嗬。 冇错。 好啦，咁啊唔该晒崔博士，下星期二再见啦，啊，拜拜。 好，拜拜。 讲出心里见解。不需多顾虑，苦和声不响我震荡又如何？好感人之中，可憎只说可憎，不讲可话，是自伤不感到世上做人啊，问情和话。我也每天只要阔步浪一下。 心里困惑莫迟疑，何其容易是一生爽朗闲适，终生不抱憾，莫自卑，不需要背着别人愁，抬头人自傲。 卢冠廷的快乐老实人结束我们今早清晨爽利节目了，多谢你的收听，明天星期三早上五点新闻后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1407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当中709宗是快速抗原测试呈阳性，698宗是核酸测试阳性，两项数字都跌至到去三位数。第五波疫情累计有1178000几人染疫。卫生防护中心话，刚刚结束的全民自愿快速检测，65%呈报阳性个案都没有病征，认为这些人是因为全民快速检测而找到，对控制疫情有成效。另外，医管局再呈报57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有8614人离世。欧盟外长在卢森堡开会讨论第六轮对俄罗斯的制裁，但是未能够达成共识。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会后说，成员国在向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实施制裁的问题上面未能够作出决定。他说，一些欧盟成员国严重依赖俄罗斯能源，制裁将会在欧盟成员国之间造成不对称冲击，欧盟将会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他又说，现时的主要焦点是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博雷利说，欧盟决定向乌克兰再提供5亿欧元军事援助，但是需要得到各成员国会和欧洲议会的同意。巴基斯坦国民议会选出夏巴兹·谢里夫做新一任的总理，他之后宣誓就任，接替被国会罢免的伊姆兰汗。宣誓就职仪式在伊斯兰堡总统府举行，总统亚尔维以身体不适为由缺席，参议院主席主持仪式。现年70岁的夏巴兹·谢里夫是前总理谢里夫的弟弟，是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的主席，他早前获得174名议员支持当选新一任总理。他在国会发言时候说，新政府将会继续推动中巴经济发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微风。展望听日能见度较低，同埋有几阵嘅骤雨。星期四渐转天晴，复活节假期日间气温较低。现时嘅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时间来到早上6:33，欢迎收听4月12日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汪明熙。早晨，刘国华。 早晨，汪明熙。各位早晨。中小 學和幼稚園最快下星期二恢復半日面授課堂，教職員和學生必須每日要做快測，呈陰性才可以上學。社區組織協會就希望政府派快速檢測包給基層學生和員工，減輕他們的經濟負擔。我們問過幼兒教育議會和津貼小學議會的意見，一陣聽下。 對於復課的防疫安排，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港大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講座教授劉宇龍認為，很大機會可以減少校內隱性傳播，而部分學童例如自閉症患者了鼻快測會有困難，他建議改用口含式快測工具，當局亦都可以定期公布一些不具名的全港各間學校接種率給學界參考，達至鼓勵接種。陣間聽下劉宇龍的建議。 香港兒科心臟學會分析發現，不少新冠病毒確診兒童康復之後會患上兒童多系統發炎綜合症。